记模糊的小时候，云朵漂浮在蓝蓝的天空，那时你说要和我手牵手一起走到世界的尽头。 各位听众下午好，北京时间的15:08，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好音乐99，这里是方向盘俱乐部，好，问候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彤彤。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呢，也是非常有幸的请到了来自北京防尘沃德龙鼎吉利汽车的 4S 店的销售总监姚总监，好，来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来，姚总监跟我们听众打个招呼吧。 主持人下午好，广大的听众下午好。 嗯，那么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可以说姚总监已经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哈，经常来。那今天来到我们的方向盘俱乐部，给我们的听众带来哪些优惠政策呢？或者说哪些的福利呢？ 嗯，本周六9月23号， 嗯， 我们沃德龙鼎房山店和大兴京城一店两店同庆周年店庆一个活动。 嗯嗯，周年店庆，那都有一个什么样的礼品呢？ 嗯， 和优惠政策呢？ 嗯，到处会有一个，就是今年是我们两个店同时第一次搞的一个周年店庆。 嗯嗯， 价格力度这方面绝对是空前的， 空前强大的。 对，除此之外还有一项就是12重的购车的一个大礼。 12重购车大礼。 嗯， 来给我们听众做一个详细的介绍。 行。 嗯 嗯，第一项那个是邀约到店里，客户缴纳100元意向金，到店即可获得 精美的专属礼一份。 嗯 嗯。第二重礼是优先订车礼，活动开始前10个订单可额外获得超值大礼一份。 嗯。 第三项礼是订车鸿运礼，交预售金即可赠送3钱水一箱。 嗯。 第四项礼是助阵大礼包，嗯，活动前交100元定金可以抵1000元车款。 嗯 嗯。第五项是订车互动礼，全场订车客户订车即可抓现金，抓多少抵多少。第六项那个是续保优惠礼，嗯，单交江险，然后送你玻璃水一瓶，伤位险大于2500即可送2次的一个基础保养，还有延保服务礼，购买2年延保送4次基础保养。 哦， 保养到店里，嗯，当天进店的客户可享公司费85折的一个优惠。 嗯 嗯。第六重是多重抽奖礼，每增加10个订单进行一轮抽奖，中奖后仍可参加4轮抽奖，先订车或续保延保客户会增加中奖几率，特等奖是液晶电视1台。 哦， 嗯， 可以说这个奖项还是蛮多的。 对 、还有呢， 一元竞拍礼，嗯，一元竞拍礼绝对超值。然后就再一个就是精品套餐礼，精品套餐半价购，养护品买3赠1，买5赠2，买7赠3。 嗯。 老客户转介绍礼，本月老客户转介绍新客户，成功购车的老客户可享受1000元的售后电子代金券，本月帝豪车主介绍帝豪新车主购车，有机会可获300至500的加油卡。 嗯。 第11重礼是旧车置换礼，本月新博瑞车型置换补贴最高达到7000。 哦。 嗯，免费评估，然后活动当天我们两个店，嗯，评估的这个二手车价格均高于市场价2000。 哦。 嗯 嗯。 第12重礼是金融购车礼，贷款购车最高可享3年零利率。 哇，可以说这12重大礼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实惠了。 嗯，是的。 从你进店就有邀约到店里，直到你订车成功，然后当你走的时候还会有礼品，太多太多，非常非常的实惠哈。如果说听众感兴趣的话，或者说听众您正打算购入一辆吉利的汽车的话，哎，是吉利的全系车型都会参加这次的团购会吗？ 嗯， 帝豪、帝豪 GS、博瑞、远景 X1 等等等 都会 有，是吧？ 对。 如果您正打算购入一辆吉利的汽车的话呢，不妨在9月23号的下午2点到店去看一看。地址呢是在北京市房山区延村镇延村公交站北侧100米沃德龙顶展厅，这是房山店。那么大兴还有一个京城悦的店是在海心北路9号京南汽车园内哈，电话呢是6124-9001，6124-9001。无论是这个车的减免的价格很多，而且呢优惠力度也是非常非常大，也是空前强大的。 好，刚才呢姚经理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在私底下也跟我讲了，说最近有一款车上市了，是博瑞，新博瑞上市了。那么这一款车您感觉怎么样呢？你有试驾过吗？ 我有试驾过。 这一款 博瑞上市可以说是第二代博瑞。 第二代博瑞， 无论从它的调教到发动机的这个重新调教以后的动力输出比，还有一些功能的增加，比上一代确实提高很大， 提高了很大很大。 对对对。 好，那么由于时间关系呢，我们先来进一小段的广告，也请所有听众锁定收听，不要走开哈。那么稍后节目当中，姚经理还会把这一款博瑞给大家带来一个详细的介绍，锁定收听，不要走开。 流过耳垂，诱惑。

首歌来自陈奕迅的《你的背包》，欢迎回来方向盘俱乐部哈，我是主持人彤彤。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是非常有幸的请到了来自北京房山沃德龙鼎吉利 4S 店的销售总监姚总监哈，来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那么刚才在节目当中呢，姚总监也跟大家说到了，在本月的23号，也就是在本周六，两个店呢会举行一个店庆的这样的一个活动哈。可以说无论是从汽车的价格优惠的力度以及活动政策都是非常非常好，也是空前强大的哈。而且呢还说到有12重大礼等待着你，会有这个邀约到店里呀、优先订车礼呀、订车红运礼、助阵大礼包、订车互动礼等等等等，12重大礼等待着你。如果听众对本次活动感兴趣，或者说您正打算购入一辆吉利的汽车的话呢，都一定要到店去看一看。那么是在本周六的下午2点，23号的下午2点，在北京的沃德龙鼎吉利 4S 店以及大兴区的京城悦 4S 店，两个店是一起办的，是吧？ 对。 那么也希望所有听众都到店去看一看，如果有你喜欢的话呢，不妨买一辆小车开回家哈。那么刚才姚总监给大家说到了一款车是在8月份上市的一款新车，叫做博瑞。刚才也把这一款车大概的介绍了一下。那么请姚总监来把这一款新博瑞给我们听众做一个详细的介绍。 好的。今年的9月7日，50辆吉利新博瑞外市礼宾用车交车仪式正式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举行。这标志着继2015年首批20辆吉利博瑞成为外交人员的服务用车之后，又一次的外事礼宾车的交付。 其实这也说明了咱们这个吉利的汽车它一定是品质是非常非常过关的。 对。今年是吉利3.0精品车成为外事礼宾用车的第三年，吉利先后交付了共计150多台的博瑞，还有帝豪 EV， 还有新款博瑞。所以说在这个用车方面，吉利博瑞的标准还是比较高的。 对对对，也说到了，无论是标准还是品质都是非常非常过关的。 对。然后我给大家介绍一下那个现款博瑞和上一代的博瑞的一个区别。 好的。 首先从智能这方面来说的话，现款的博瑞从之前的8寸的液晶屏变为了10寸的一个液晶触摸屏。然后增加了一个你好博瑞的功能。 就是之前的老博瑞它是8寸的显示屏是不带触摸的。 对。 而我们这个新一款博瑞这个尺寸扩大到了10寸，是带这个触摸屏的。 对。 也方便了很多。而且也增加了这个你好博瑞这个功能。人机可以交流。 对，人机互动。 还有呢， 像刚才讲到这个人机互动，这个可能了解过吉利的车主可能你了解我们之前的吉利博越。 对。 有的功能现在博瑞也有，你好博瑞，然后基本上像导航啊、空调啊、电话、音乐、续航啊、闲聊啊，这些它都会给你一个互动。 对。 除此之外，你上车以后，当你打着车以后，如果说你的燃油量比较低，或者说轮胎压力比较小的时候，它都会主动的提醒你，告诉你。这也增加了我们这个行驶当中的一个更加的便利。 对，可以这么说，因为有时候我们会不注意那个仪表盘上面的显示，如果它会告诉你的话，真的是方便了很多。 对，包括这个 PM2.5 的空气净化器的打开啊，还有车辆故障的报警，这也大大加强了就是我们后期的一个车的一个发吉利车的一个发展方向，更加的人性化。 对，也是越来越的科技化了。 对对对。 还有呢， 就这一次我们前两天那个北京雾霾比较大的时候，我开着这个博瑞的试驾车在外面测试了一下，然后就正常行驶的话，我用语音打开你好博瑞，打开 PM2.5 空气净化器，自动进入模式。当时我们整个北京房山那边的这个 PM2.5 室外的话，是130到150，属于一个中度污染。 中度污染。 对。当打开这个 PM2.5 关闭车窗以后，大概10分钟左右，室内的温这个 PM2.5 浓度只有10到30之间，达到了一个优良的一个一个标准。所以说大家因为在北京这种天气比较恶劣的，尤其冬天， 对， 像这种天气 马上就要秋冬了。 对。像博瑞这款 PM2.5 是能大大的缓解我们这个在行驶当中的一个对一些有害空气的呼入 净化。 对 对 对，净化，尤其家里像有老人啊，还有孩子啊， 小孩， 对，更加关注健康这方面， 吉利博瑞这款这个 PM 2.5是值得觉得去考虑的款车。 嗯，做的也是非常非常的好。 嗯，对。 还有呢？ 还有的话，我接着给大家讲一下，就之前我们很多的这个女性司机啊，买车以后，因为它的车身尺寸比较长，4米956，它的宽是1米813，高是1米513，所以它尺寸比较大。当我们女性司机驾驶当中啊，尤其停车的时候会很麻烦。 哦，对，不好倒车入库，侧方停车也会停不进去。 对对对对， 嗯， 咱现在这款的话，新款博瑞在之前的侧方位的半自动泊车技术上， 嗯， 又增加了一个垂直的一个可以倒车然后入位的一个功能， 哦， 也大大的提高了我们女性同志在行驶当中的一个安全性。 嗯，也是方便了我们女同胞们不能好好倒车入库，不能侧方停车。 对对对， 嗯 嗯。除此之外，我们的话之前的话，我们的360度的摄像头的像素是30万， 嗯， 这次通过调整，二代的博瑞它的像素达到100万。 哦， 嗯，也就是说正常的话，比如说天气这个比晚上傍晚以后，在路灯辨识度比较低的情况下， 嗯， 它能大大增加我们的这个辨识度。也会避免一些没必要的小的刮刮蹭蹭。 对对，是的， 嗯， 是的， 嗯。 也可以说这一款新的博瑞在老一款的基础之上先进了很多， 嗯， 也做到了很多很多的先进化， 嗯， 包括您刚才说到了显示屏的这个，包括人机交流， 嗯， 还有动力方面， 嗯， 等等的一系列都是做到了一个很好的一个进步哈。 嗯， 嗯，好，那么刚才也说到了在本月的23号，京城悦以及沃德龙鼎两个店都会举行店庆这样的一个活动。刚才也说到了，无论是汽车的价格和优惠力度、活动政策等等等等，都是非常非常空前强大的， 嗯， 如果您有打算购入一辆吉利的汽车的话呢，不妨到店去看一看，也许会有你心动的汽车在等待着你哈。哎，那姚经理刚才说到了这一款新博瑞参加本次的这个店庆的活动吗？ 嗯，这个是参加的。 嗯，也是参加的， 嗯，对， 嗯， 然后店里还有试驾车， 嗯，对，店里有试驾车，如果对这一款车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到店去预约试驾哈。 嗯， 地址呢是在北京市房山区延村镇延村公交站北侧100米沃德龙鼎展厅，电话呢是010-8030-8588，010-8030-8588。那么大兴店的地址呢是在大兴区海心北路9号京南汽车园内，电话是6124-9001，6124-9001。好了，我们听到这一首歌，来自张韶涵的《看得最远的地方》，也请所有听众锁定收听，不要走开哈。那么稍后呢，姚经理还会把这一款新博瑞和23号的店庆活动来给大家进行一个详细的介绍。 是第一个发现我，越面无表情越是心里难过，所以当我不肯落泪的颤抖，你会心疼的抱我在胸口，你比谁都还了解我，内心的渴望比表面来得多，所以当我跌断翅膀的时候，学忍痛，我要去看

来自朴树的生如夏花，欢迎回来方向盘俱乐部，问候大家，我是主持人彤彤。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是非常有幸的请到了来自北京沃德龙鼎吉利 4S 店的销售总监姚总监哈，来做客我们今天的方向盘俱乐部。那么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呢，杨总监也给大家说到了，是在本月的23号，也就是本周六的下午2点，两个店呢都会举行店庆活动哈。那么在本次活动呢，无论是汽车的价格以及优惠力度，这个销售政策等等等等的这些力度都是空前强大的，而且呢还会有12重的大礼等待着你。无论会有这个邀约到店里，以及你订车成功的话呢，都会有非常非常多的礼品等待着你。那么在刚才节目当中呢，姚总监给大家介绍了一款车型，是在今年8月份新上市的一款新博瑞哈。这款车呢，可以说无论是从科技方面、动力方面，跟老博瑞相比，都是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进步哈。 嗯、 那么姚总监再把这一款车再给我们听众来介绍一下。 好， 嗯， 广大听众下午好。刚才上一节关于吉利博瑞，我给大家说了一下它关于它的 PM2.5 的一些功能。接下来呢，我就吉利博瑞这款车，尤其是吉利收购沃尔沃生产的第一款 B 级车，可能更多人去关注它的安全这方面。 嗯， 接下来我在安全方面给大家说一下，因为这一款车我们依然和上一代的车身采用的一样，是1470兆帕的一个高强度钢材。 嗯， 说的这个1470兆帕，可能大家感觉会很懵，这个数 对很陌生， 对对对，但这个数字就相当于基本上核潜艇的那个钢板的那个厚度，那个强度。 它是这个、就说明了这一款车的安全性， 对安全系数是比较高的，对。 嗯， 然后它整个车身呢是58%的一个高强度钢材的一个覆盖， 嗯， 所以说它这正常的话，在这方面是完完全全的是附着了这个沃尔沃的基因，更加的安全。这是它的一个。被动安全，主动安全呢，我给大家去讲一下。主动安全也就是尤其是基于是吉利收购沃尔沃以后，大家可能也了解过之前的吉利博瑞的 ACC 自适应巡航，包括城市安全预碰撞，这次我们的吉利第二代产品的话，尤其在城市安全预碰撞这方面有了一个很大的一个提高。之前我们的城市预碰撞是你在高速当中行驶的话，它会通过点刹的形式降到25公里的时候它会有刹停，但现在的话这个已经提高到40公里。也就换句话说，正常在行驶当中有 ACC 自动跟车功能的时候，假如你第一时间没有任何的反应，2秒的时候呢，我们的电脑的小时显示屏上会提醒你，噔噔噔，请主动接管刹车，会报警。但这个时候如果说我们还没有去介入的话，然后呢，它就开始1.5秒介入刹车。介入刹车的频次是以点刹的形式，是从120公里慢120公里降到100，就降到80，降到60，降到40这样降。之前是25公里的时候能刹停，能避免一些交通事故，不至于是以高速追尾。但这次呢是提升到40公里，也大大的加强它的在这个被动主动安全方面的一个很大的能力的提高， 也是说在这个安全的这个指数方面做了一个很大的提高，较老博瑞相比， 对， 嗯， 这方面是很大提高。再就是现在大家也知道，现在买的车10多万20万车都会有天窗， 对对对，天窗， 对，但是大部分人会买天窗，有天窗吗？觉着会有顾虑，假如说下冰雹啊，或者重物砸到，会不会有危险啊？ 对。 但是我们这个吉利博瑞呢，现在二代博瑞采用的这个天窗是4倍车重抗压设计，就是它的玻璃是完全和我们的主副驾驶的玻璃一样，全是夹层，夹层中间有一层粘胶。也就换句话说，如果有重物击下来的话，玻璃只 会碎， 它只会裂， 会裂， 它不会碎，也对行人包括我们的驾驶人员有一个很大的一个保障。 对，一个安全， 更加的安全，更加 的安全，是的，是的，嗯， 对。 还有呢， 包括我们之前大家也知道，包括 HUD 的一个抬头显示系统，这个功能呢最早是应用在战斗机当中，便于这个驾驶乘人员去不影响他行驶的情况下去方便去操作。 对， 我们的 HUD 在这方面上可以显示一个车的一个公里数啊，包括导航的时间啊，包括什么时候转，包括导航的一些基本信息都可以。 嗯， 也就是在你正常开车的时候，如果打开 ACC 城市安全预碰撞这些功能的话，包括它的一些主动，包括车道偏离啊、盲点监测啊，你只需要正常走就行了，完全就可以不用去控制它了。 哦， 更加接近吉利博瑞，更加接近于一款半自动的一个车的一个车，所以说它这个售价区间，你看11.9万至22.9万，所以它的性价比还是

担心短暂的晴天随时都可能被阴霾收回，等待有机会最坏也最甜美，我乐观却疲惫，因为害怕失去你，所以连快乐里都装满伤悲。 左边，欢迎回来，好音乐九九，这里是方向盘俱乐部，好，我是主持人彤彤，喽大家下午好。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是非常有幸的请到了来自北京沃德龙鼎吉利 4S 店的销售总监姚总监来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那么在刚才呢，姚总监给大家做了一个详细的介绍的这一款车型呢是新博瑞哈、 嗯、 刚才也说到了，无论是从这个科技方面、安全方面、空间设计、造型设计，包括它这个品质做工、内饰方面等等等等，这些方面都是有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提升。而且呢，这一款车也可以说是在 B 级车里面吧，性价比非常高的一款车了。 嗯， 那关于这一款车，姚总监他有没有一些销售政策呢？来给我们听众介绍一下。 嗯，好， 嗯， 正好是借助我们这个9月23号一个中年店庆两店同庆的一个时机，然后那个正好有一个置换补贴的最高置换补贴，置换博瑞的话可以享受7000元的置换补贴。 哦，这好高了。 嗯，对， 嗯， 这也是历年以来吉利博瑞置换补贴最高的一次， 嗯、 对， 7000块钱。 7000块钱、 嗯， 对。 如果广大听众如果对自己如果有车想置换博瑞的话，一定要抓住9月23号店庆的一个机会。 是只有这一天可以。 截止到这个月底，截止到这个月底。 哦，不是，只是23号这一天可以，截止到这个月底都可以。来享受这个置换补贴7000元这样的一个优惠。 对。还有一个就是有一个博瑞有一个18个月的一个零利率的一个活动，也是截止到9月份。 也是到9月底， 那对九月底 就结束了。那么如果有听众对这一款博瑞感兴趣的话呢，一定要抓紧时间了哈，时间可就不多了，今天都9月21号了。那么在本周六也是在23号，店里会有一个店庆的这样的一个活动。刚才姚总监也说到了，会有12重大礼等待着听众。那么姚总监再把这12重大礼给我们听众做一个介绍。 好，邀约到店里，客户进店以后交纳100元的一箱金，即可获赠精美的专属礼品一份。优先订车礼，活动开始前10个订单可额外获得超值大礼一份。订车鸿运礼，只要交预收金提车即可领取3泉水一箱。助阵大礼包，客户成功购车100抵1000元的车款。订车互动礼，全场订车客户订车即可抓现金，抓多少抵多少。续保优惠礼，延保服务礼，还有保养到店礼。多重抽奖礼，每增加10个订单可进行一轮抽奖，中奖后可参加次轮抽奖，先订车或续保延保客户会增加中奖几率。特等奖是液晶电视一台。1元竞拍礼，1元竞拍绝对超值。精品套餐里，精品套餐半价购，养护品买3赠1，买5赠2，买7赠3。老客户转介绍里，本月老客户转介绍新客户，成功购车的老客户可享受1000元售后电子代金券。本月帝豪车主介绍帝豪车新车主购车，有机会获得300至500元的加油卡不等。 好，其实说了这么多，都不值这让听众自己到店里去感受一下哈。那么也就是在本月的23号，本周六的下午2点，欢迎所有听众到沃德龙鼎以及京城悦参加本次的店庆活动哈。无论是汽车的价格以及优惠力度、活动政策等等呢，都是空前强大的，非常非常的合适。如果听众您正打算购入一辆吉利的汽车，或者说您对本次活动感兴趣的话呢，都一定要到店去看一看。地址呢是在北京市房山区延村镇延村公交站北侧100米沃德龙鼎展厅，就是房山店的地址。那么还有一个大兴店的地址呢，是在海心北路9号京南汽车园内京城悦吉利 4S 店，电话呢是6124-9001，6124-9001，而沃德龙鼎的电话呢是8030-8588，8030-8588。如果感兴趣的听众也可以打电话来进行一个详细的咨询哈。那么也欢迎所有听众在23号的下午2点到店去参加本次的店庆活动。好，由于时间关系，节目呢也该结束了。那么在最后呢，让我们感谢姚总监来做客我们今天的方向盘俱乐部哈。那么节目的最后呢，来听到这一首歌，来自周华健和陈淑桦的《萍水相逢》，也请所有听众锁定收听，不要走开啊！稍后还会有好节目、好音乐陪伴在路上的你，拜拜。 如此不说有你，岁月悠悠，容颜无自更改，为谁徘徊？世间的风景总是柳暗有蛙鸣，聚聚散散的人海，谁是今生最爱？萍水相逢，是否拥有一样的梦？灵魂曾经真。